请睇感应篇第78节，这一节有四句：破人之家，取其财宝，缺水放火，以害民居。我们在科判里面的标题是显华之恶，显是明显，横是横行霸道，欺负人。注解里面亦讲得非常好，他说事出无心，偶然做些破坏的事，损人不利己，这种已经是过失了。如果为了夺取人哋嘅财宝，而令嗰一家人家破人亡，呢种罪过就非常重。注解里面讲得好，或者是明显地仗势欺人，或者是用阴谋诡计，就算能逃过法律制裁，但是逃不过鬼神的惩罚，亦逃唔过冤冤相报。水灾火灾，水火无情，呢几年嚟我哋喺资讯里面时时睇到好多地方发生水灾火灾，有啲天然灾害，唔谨慎而招致火灾，已经就好唔够运啦。如果有人故意放水，佢放水好似长江黄河堤防，有意将佢破坏，或者放火，烧人哋嘅住所，嗰种罪过我哋凡夫唔知道，但系地藏经上讲得非常详细。地藏经上同我哋讲，放火烧山，损德最严重。你想想山林里面居住的那些野兽，鸢飞远动，不知有多少，那一把火你烧死多少生命，这种罪重得了的。 比发动一场战争杀死几千万人那种罪过更严重。世间人不知道，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为了小小利益放火烧山，那种人就算能得到眼前的那么多小利，死后没有说不堕三途的。三途罪受满之后，冤冤相报，佛法里面所讲的欠命的要偿命，欠债的要还债。几时你才能还得晒？我们学佛，诸佛菩萨、古圣先贤的教诲，这一类听得太多了。一定要记住，要时时刻刻多想下，将那些道理想通了，因缘果报的事实观察清楚了，然后摆在你面前再大的利润，你亦不敢做那些事情。你就有警惕心了。人在世间，只要你稍微留心观察，你看到芸芸众生每个人的际遇不同的，业报不一样，有些人一生过得好幸福，家庭事业好美满，有一类人，人生一生都不如意，灾祸绵延不断，一生困苦不堪，同样是人，为什么际遇这么不平等？佛菩萨跟我们说，各人造业的不同，不平等不是人为的。就算遇到有人来障碍，那是缘，不是业因，那是属于外缘。决定在自己做的业，所以佛讲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？佛的答复就四个字，人生酬业。你来世间是做什么的？你来受果报的。你过去生中做善业，你这一生得善果报。你过去生中做恶业，你这一生遇到恶的果报。人到世间来就是为了这样。但是人迷惑颠倒， 受报的时候他又造业，所以因果就不会断了。在我们一生中未彻底觉悟的时候，恶业多善业少，只有彻底觉悟之后先将恶业断倒，认真努力修善，要彻底觉悟，真的觉悟了先能转得过来。一生际遇不幸，这种事情自古至今中国外国到处都有，我们看入眼度，冇感触，真正所谓的麻木不仁，愚痴到极处。聪明人、利根人睇入眼度，佢就觉悟啦。点解一切众生有咁多唔同嘅种类、唔同嘅形状、唔同嘅遭遇？利根人一观察，佢就觉悟，佢就明白啦。钝根人、愚痴人，他不懂，离近聪明人看到之后，他就回头，尤其是有殊胜的机缘听到圣言的教诲，什么叫圣言？什么叫神明？什么叫上帝？什么叫佛菩萨？名称虽然不同，境界完全一样，那些人对宇宙人生的真相、因缘果报的事实，他们通达明了，观察入微，我们尊称他做圣言。我们不明白，他们明白。他们跟我们讲的都是事实真相，我们迷惑颠倒的人以自己的凡夫之见测量圣贤人的见解，对他真情慈悲的教诲，我们还加以批评，不会接受，认为他是呃人的，用种种手段无非是劝人行善嘅啫。我哋用呢种心态嚟对圣言，呢种系好大嘅罪过。嗰个人系冇福报啦。 真正福德深厚的人接触到圣言教诲，绝对不怀疑。而能生起尊敬心，依教奉行。明白那些恶行，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，我们有没有重大的，大概我们没有犯，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，有意无意障碍人、呃人，难免啊。唔单止我哋会呃人，仲会呃父母、呃师长、呃诸佛菩萨。时时犯这种过失，我们又希望自己每日能积德累功，那些小过失没办法防止，杜绝不了，我们积功累德，咁只系一句空话，绝对冇事实。但系世间人，无论古今中外，边一个不希求福报，哪一个不希望避免灾祸？但事实上，福德求不到，灾祸时时遇到。那究竟是个什么原因？没有认真去想一下，这个愿望可以说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，甚至不分族类，畜生亦有这种希求，鬼神仲有这种希求，如果一切希求都能满愿，不听从圣言教诲，是绝对做不到的。所以佛教我们起心动念，日常生活行为，时时挂住利益一切众生，绝对不做缺德破坏的事情。在佛门里面，尤其是我们看到出家人，出家人有些行持不如法， 我哋可唔可以批评佢？绝对唔可以。佢再坏，佢再恶，佢将来自己受果报。我哋批评佢，我哋嘅罪过就唔知有几重啦。咩原因？老实讲，好少人懂得。出家人嗰个形象，着上嗰件衣服嘅形象，你想喺外面行一圈，有几多人睇到阿赖耶识里头佛嘅种子落落去啦？一睇佢系佛，佢嗰个佛嘅念头起嚟啦。佢所做一切恶，我哋唔讲，嗰个形象会叫好多众生众善根。就算佢有恶嘅行为，我哋如果到处同佢宣扬，等社会大众睇到所有出家人都唔系一个好人，都喺度造业毁谤，呢种罪过你要负责。所以往往我哋做呢种恶因，自己完全唔知道，自己认为好小事情，谂唔到佢影响咁大。无论系善系恶，我哋一定要能观察到、体会到佢影响面有几大，影响有几深，影响时间有几长。你从呢上面一谂，自然就收敛啦。我哋就会做善嘅影响，唔善嘅绝对唔敢做。尤其是喺而家嘅社会，而家我哋生活嘅环境，善恶报应非常快速，特别明显。一念善心善行，善嘅果报立刻就现前啦。一念恶心恶行，灾祸立刻就遇到。点能唔谨慎唔小心？尤其是要慎独。我时时劝同学，我哋身为佛弟子，生存喺世间一日，要尽一日职责。佛弟子嘅职责系乜嘢？如来家业，如来家业最低限度对社会广大群众规过劝善，呢种系我哋嘅职责。唔单止我哋时时劝大家，我哋自己要做个好榜样俾人睇。至少我哋要能做到一个模样，一生唔讲任何人过失， 我哋带头见到社会人同人相聚嘅时候，就系是非长短。而家社会点解会咁乱唔安，都系出于口舌。我哋睇到呢种病态，就能反省，就能检点回头，从自己本身改过嚟，咁就系劝导社会大众，有生一日就做一日，在这个世间绝对没有一日空过的。一日空过，我们一日就做罪业了。佛教我们在世间一切随缘而不攀缘，真正发心学佛的人一生，张家大师讲过，佛菩萨安排，唔使自己操一啲心，所以你嘅心系清净嘅，心系定嘅，常生智慧，唔生烦恼。绝对唔做损人利己的事，只有牺牲自己成就人哋，我哋要咁做。我哋嚟到世间就系帮助众生，就系利益社会，绝唔求自私自利。呢种系佛菩萨、古圣先贤对我们的教诲，所以《感应篇》里面所讲的种种恶行，我们要记住，绝对不可以违犯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